汉书卷四十五，蒯武姜西夫传第十五。蒯通，范阳人也，本与武帝同会。楚汉初起，武臣略定赵地，号武信君。通说范阳令徐公曰：“臣范阳百姓蒯通也。”且闵公之将死，故调之。虽然，贺公得通而生也。徐公再拜曰：“何以调之？”通曰：“足下为令十余年矣，杀人之父，孤人之子，断人之足，情人之手，甚重。慈父孝子，所以不敢侍任于公之父者，为秦伐也。今天下大乱，秦政不失，然则慈父孝子将争接任于公之父，以复其愿而成其名，此通之所以调者也。”曰：“何以贺得子而生也？”曰：“赵武信君不知通不孝，使人后问其死生，通且见武信君而说之，曰：‘必将战胜而后略地，功德而后下城，臣妾以为待矣。用臣之计，无战而略地，不攻而下城，传习而千里定，可乎？’彼将曰：‘何谓也？’臣因对曰：‘范阳令以整顿其士卒，以守战者也。弃而未死，贪而好富贵，故欲以其城先下军。先下军而军不立之，则边地之城皆将相告曰：范阳令先降而身死，必将应城固守，皆为金城汤池，不可攻也。为君计者，莫若以黄屋朱轮迎范阳令，使持物于燕赵之交，则边城皆将相告曰：范阳令先下而身富贵，必相率而降，犹如板上走完也。此臣所谓传习而千里定者也。”徐公再拜，举车马遣通，通遂以此说武臣。武臣以车百乘，骑二百，侯印迎徐公。燕赵闻之，降者三十余城，如通策焉。后汉将韩信掳魏王，破赵代，降燕，定三国，引兵将东击齐。魏渡平原，闻汉王使立一击，遂下齐。信欲止，通说信曰：“将军受诏击齐，而汉独发箭矢下齐，宁有诏指将军乎？何以得无形？且立生一事，服侍吊三寸蛇，下齐七十余城，将军将数万之众，乃下诏五十余城，为将数岁，反不如一数儒之功乎？”于是信然之，从其计，遂渡河。其以听吏声，即留之纵酒，罢被汉守御。信因袭吏下军，遂至临淄。齐王以吏声为七级而烹之，因败走，信遂定其地。 自立为齐贾王。汉方困于荥阳，迁张良即立信为齐王，以安固之。项王亦遣武涉说信，欲与联合。蒯通指天下权在信，欲说信令被汉，乃先微感信曰：“仆常受相人之术，相君之面，不过封侯，有威而不安；相君之辈，贵而不可言。”信曰：“何谓也？”通因请见，曰：“天下初作难也，俊雄豪杰见号一呼，天下之事云何物极，鱼鳞杂袭，飘至风起，当此之时，悠在王秦而已。今刘项纷争，使人肝脑涂地，流离中也，不可生数。汉王将数十万众，据巩洛，阻山河，一日数战，无尺寸之功，折北不救，败荥阳，伤成皋，还走渊涉之间，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。楚人起彭城，转斗逐北，至荥阳，常立袭胜，威震天下。然兵困于荆索之间，破西山而不能进，三年于此矣。锐气挫于险塞，粮食尽于内脏，百姓疲疾，无所归命。以臣料之，非天下贤圣，其事故不能息天下之祸。当今之时，良主玄命足下，足下魏汉则汉胜，于楚则楚胜。臣愿披心腹，挥肝胆，效于中，恐足下不能用也。方今为足下计，莫若两利而俱存之，三分天下，鼎足而立，其事莫敢先动。夫以足下之贤圣，有甲兵之众，据强齐，从燕赵，处空虚之地，以至其后，因民之欲，西向为百姓请命，天下孰敢不听？足下按齐国之故，有淮泗之地，怀诸侯以德，深拱揖让，则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齐矣。盖闻天与弗取，反受其咎；时至弗行，反受其殃。愿足下孰图之？信曰：“汉欲我后，吾岂可见利而被恩乎？”通曰：“使常山王成安君，故相与为文景之交。即征张眼陈氏之事，常山王奉头鼠窜，以归汉王，借兵东下，战于镐北。成安君死于池水之南，头足异处。此二人相与，天下之至欢也，而足相灭亡者何也？患生于多欲，而人心难测也。今足下行忠信，以交于汉王，必不能顾于二君之相与也。而事多大于张眼陈氏之事者，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威足下，过矣。”大夫崇存王欲罢勾践，立功名而身死。语曰：“野秦丹走犬烹， 敌国破，谋臣亡，故以交友言之，则不过张王与成安君；以忠臣言之，则不过大夫崇。此二者已足以观矣，愿足下深虑之。且臣闻之，勇略镇主者深威，功盖天下者不赏。足下涉西河、鲁魏王、秦夏越、夏景行，诸成安君之罪，已令于赵。挟燕定齐，南摧楚人之兵数十万众，遂斩龙驹，西向以报。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，略不是出者也。今足下挟不赏之功，待镇主之威，归楚，楚人不信；归汉，汉人震恐。足下欲持事，安归乎？夫事在人臣之位，而有高天下之名，切为足下威之。信曰：“生且休矣，吾将念之。”数日，通赋税曰：“听者事之后也，记者存亡之机也。夫随思养之意者，使万圣之权；守淡淡之路者，却倾向之位。既常知之，而觉弗敢行者，百世之祸也。故猛虎之犹豫，不如风虿之志呵；孟贲之狐疑，不如童子之必至。此言贵能行之也。夫功者难成而易败，实者难执而易失。时乎时不再来，远足下无疑臣之计。”信犹豫不忍背汉，又自以功多，汉不夺我齐，遂谢通。通说不听，惶恐，乃佯狂为诬。天下既定，后信以罪废为淮阴侯，谋反被诛。临死叹曰：“悔不用蒯通之言，死于女子之手。”高帝曰：“是其便是蒯通。”乃召其召蒯通。通至，上欲烹之，曰：“若教韩信反，何也？”通曰：“苟各废非其主，当彼时，臣独知齐王韩信非之陛下也，且秦失其路，天下共逐之，高才者先得，天下汹汹，争欲为陛下所为，故力不能，可担诛也。”上乃赦之。至其悼惠王时，曹参为相，李夏贤人，请通为客。初，齐王田荣愿项羽，某举兵叛之，结其事，不虞者死。其处是东郭先生梁时君在节中抢从，及田荣败，二人丑之，相与入深山隐居。客谓通曰：“先生之于曹相国，时已举过显贤尽能，其国莫若先生者。先生之梁时君、东郭先生，世俗所不及，何不尽之于相国乎？”通曰：“诺。臣之李父与李之诸母相善也，李父业王肉，孤以为道， 怒而逐之。父臣去，过所善诸母，欲以事而谢之。李母曰：“汝安行，我今令尔家追汝矣。”即树敖请火于王肉家，曰：“昨木叶犬得肉，争斗相杀，请火炙之。”王肉家惧追呼其父，故李母非谈睡之事也，树敖起火非还父之道也。然物有相感，事有事可，臣请起火于曹相国。乃见相国曰：“妇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，有幽居守寡不出门者，足下急欲求妇，何取？”曰：“取不嫁者。”通曰：“然则求臣亦有事也。彼东郭先生梁实君，其之俊士也，隐居不嫁，未尝悲结下意以求事也。愿足下使人理之。”曹相国曰：“敬受命。”皆以为上宾。通论战国时税事权变，以自叙其说，凡81首，号曰隽永。初，通善其人安基生，安基生常干项羽，羽不能用其策，而项羽与封辞两人，两人足不肯受。